苗產生的中和抗體並不比接種阿斯利康疫苗產生的中和抗體差。又說高端疫苗在台灣的臨床試驗階段沒有出現重大安全問題，已經要求高端就有關疫苗每月提交安全報告。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相信下個月就會有少量高端疫苗供應。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在下午五點熱帶風暴查帕卡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180公里，即是北緯21.1度、東經113度附近，預料緩慢向偏北方向移動，逐漸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帶。過去幾個小時，查帕卡緩慢向偏北方向移動，會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珠江口一帶的風力在今晚至聽朝會有所增強，預料三號強風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查帕卡的路徑和強度變化仍然存在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測它的動向和發展。和查帕卡相關的雨帶會在今晚和明日間中為本港帶來大驟雨和狂風。在下午3:30至4:30，天文台錄得昂坪、大老山和塔門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是每小時66、59和49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89、74和60公里。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吹清勁至強風程度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烈風，海有大浪和湧浪，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氣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星期三有驟雨、狂風和雷暴，初時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89点，跌514点，总成交金额142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2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9.5，跌14.5；阿里巴巴202.6，跌6.8；美团276.2，跌14.6。盈富基金28元，跌6毫；港交所522元，跌2元；小米集团28.1，跌1.5；友邦保险93元，跌3.15；比亚迪股份208.2，跌4.2；中国平安72.45，跌9.5；药明生物139.6，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英镑10.655，瑞士法郎8.431，澳元5.717，加元6.101，新西兰元5.416，欧元9.145。每百日元对港元7.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2点，跌350点。港金现价报1671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7美元，卖出180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健力首先和你跟进较早前的坏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中线有坏车的，现在已经拖走了，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现在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在德福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是比较车多的，现在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

風都好似幾犀利， 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個天氣情況啦嚇。嗱，關偉啊，第一個鐘嘅時間咧，都想同你傾下咧，關於係選舉委員會嘅選民臨時投票人嘅登記冊啊。咁、因為咧嗱，選舉委員會嘅選舉咧，就將會喺九月係舉行啦。咁而咧就係、早前咧，依、這個完善選舉制度綜合條例嘅修訂誒、條例草案咧，已經係通過咗，並且係刊憲生效噶啦。 冇錯。 咁而家咧就係、早前嚇。就是呢啲嘅合資格嘅選民咧，就再就住選舉委員會呢個選舉咧，就係做登記選民嘅。咁、結果咧，尋日咧選舉委員會咧就係發表咗臨時投票人登記冊啊。咁啊，見到有幾多人登記咗做選民咧？就有7891人啊。咁咩概念呢？咁嗱，而家7891人登記咗做選委會嘅選民啦，但比翻上一屆咧，上一屆嘅選委會嘅選舉咧，咁就係、大概2016年度就做呢個選民登記啦。嗰陣時係有24萬多人咧係登記咗做選民嘅。換言之咧，今屆嘅選民嘅登記咧係減少咗97%咁多。關委點樣睇呢個數字？ 如果單憑人頭嚟計，佢係少咗好多嘅。咁但係其實由於佢完善呢個選舉制度嗰度咧，最主要咧係將原本有啲係個人嘅投票人咧，好多都係改咗去團體嘅投票人。咁譬如好似你一啲教育界啊，或者社福界啊，或者甚至乎呢個醫學衛生界啊嗰啲，佢全部都係。原本是有個人的投票或者個人的投票人，但是他現在變成團體之後呢，就減少了很大幅地減低了。舉個例子，好像譬如教育界原本加上高教界一共有超過8萬人的，但是現在因為只是團體的投票呢，所以呢就係得1700多张票嘅啫。 係啊，嚇咁同埋咧，就睇翻教育界嘅選民之中咧，本身好多好本身係以往啦，好多都係一啲註冊教師咧係登記做選民啦。咁但係呢個新嘅選舉制度底下咧，選委會嘅選民咧就得翻係一啲嘅大學啊、中小學啊、幼稚園啊，以至到係接受資助嘅專上學院等等咧，可以成為選民啦。咁所以咧，頭先阿關偉都講啦，咁令到咧嗰個教育界嘅選民基礎就由8萬多咧，就減到得翻咧就1700多个團體。咁而另外咧就係譬如頭先你都講過嘅，譬如社福界咁樣啦，都係得翻好多，都係全部都係譬如都係跌嘅由1萬4000多選民啊，就跌到咧就得翻咧係大約140名嘅團體選民啦。咁包括係一啲嘅慈善機構啦、博愛醫院啊、樂善堂啊呢啲咧，就成為咗社福界嘅選民啦。咁至於咧，醫學及衛生服務界咧，亦都係由醫學界同埋衛生服務界合併而成啦。咁、原本嗰個選民咧，都係好多係一啲註冊醫生啊、護士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專業嘅人士啦。咁但係就由選民嘅人數咧，就由接近5萬人一減大概咧99%。得翻咧80个團體選民啫，咁而登記冊咧就顯示咧有40多间係醫院嚟嘅，咁同埋咧就有一啲嘅醫護團體啦嚇，咁包括係譬如醫管局啦、護協啦、西醫工會啦、醫學會等等呢啲嘅機構，咁譬如話法律界咧，亦都係有30多个列明嘅團體咧就登記做選民，包括大律師公會、律師會等等啦，咁但係以前咧就好多都係真係執業嘅大律師啊，或者係律師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即係好多嘅專業界別嚇。都是大減呢個嘅選民數字咧，係90%或者以上嘅。咁啊，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有啲人都會有個評論，就係話其實個選民基礎咁樣大減，令到呢個選委會嘅選舉嘅認受性，亦都會唔會大減咧？ 我覺得你而家變咗可能係佢哋要投票嘅時候，喺佢自己團體裏邊要達成一個共識，咁先至會出嚟投啦。就以前可能譬如一個會裏邊。你就算100个会员，1000个会员都好啦，你个别有大家唔同嘅意见去投咯。但系而家就可能系一个团体，佢哋只得一个声音走出嚟咁样啊，咁可能呢度系会那个代表性，你话系咪够强咧，就好难讲嘅，因为会为咗要完善原本旧嗰个制度，佢咁样做法咧，就系、希望可以确保多即系所谓我哋讲嘅爱国者治港嗰个目标，希望可以达得到。 我哋电话18723111，咁各位听众啊，唔知大家有冇真係登记咗做呢个选委会嘅选民呢？咁都欢迎打嚟同我哋一起倾下啦，或者大家今次係冇得做呢个选委会嘅选民啦， 對於今次呢個嘅選舉制度嚇、啊、選舉名單出咗嚟，都見到咧，可能呢個選舉制度嘅一個效應咧係出現咗啦。大家有咩睇法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轉頭咧，關為我哋再仔細講下咧，就唔同界別嘅一啲情況好嘛？ 冇錯。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一连几集讲咗好多同咖啡有关嘅英文，今日咧我哋讲几个常见嘅咖啡嘅产地嘅国家。佢哋嘅英文发音系点样？因为咧有啲都几难读噶。嗱，第一个例子啦，第一个咖啡嘅好出名嘅产地就系巴西啦 ，Brazil。留意重音喺个 zil 度，同埋咧有两个音要留意嘅。第一系 z 音 ，braz 系 z 嚟嘅，跟住个 zil 后面有个 l 音嘅，所以系 zil，Brazil。Brazil， 另外第二个咧就系、是、叫萨尔瓦多 ，OK， 一个中美洲嘅一个国家 ，El Salvador，El Salvador，El Salvador，El Salvador，El 跟住 Salvador 就系萨尔瓦多啦。另外咧有一个好常听到嘅地方咧就系、是、洪都拉斯。Honduras， H-O-N-D-U-R-A-S， 亦都系一个中美洲嘅地方嚟嘅。另外仲有一个地方就系埃塞俄比亚啦 ，Ethiopia， 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節目，講緊嘅咧就係選舉事務處咧就係公布咗一個臨時嘅選委會嘅投票人登記冊啊，咁就講到話咧個選民嘅基礎咧就係得翻咧7800多人，咁就比上一屆咧係減少咗97%咁多噶。關為啊，我哋頭先都講咗啲專業界別啦，咁由於好多一啲嘅專業界別咧就從呢個個人選票就變咗做團體票，咁所以咧好多界別咧都係少咗好多選民數字啦。仲有一啲咧係。今次的選舉制度之下咧，係新增的界別嚟嘅、 啊。 譬如話咧，就呢、這個選委會咧，就由以前的四大界別增加至到五大啦，嚇，亦都由1200人加至到1500人啦。咁、界別一啲嘅分組上面咧，亦都出現咗一啲嘅變化咁。咁譬如話咧，今次咧選委會的選舉係新增咗一個叫基層社團。嘅一個界別嚇，咁嗱，佢個嘅一個選民嘅基礎嘅條件咧，咁就一係咧要係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啦、九龍社團聯會啦，或者係新界社團聯會啦，又或者係呢三個聯會嘅團體成員，或者咧一啲有權喺呢啲會上面表決嘅人士，咁就可以成為呢個基層社團嘅選民。咁結果啦，好啦，登記完選民啦，究竟有幾多呢啲嘅基層社團嘅選民呢？咁就發覺有404个團體選民 嚇。 咁係啲咩人嚟嘅咧？咁咩團體嚟嘅咧？咁都有啲嘅傳媒就走去查閲呢個選民登記冊啦。咁就見到啊，都大概係四分一左右，係即大概係100个咧，係一啲嘅地區居民組織啦。譬如話係大角咀之友啊、大坑關注組啊等等啦。但亦都有好多咧，即可能都系一啲比较细规模嘅一啲组织咧，亦都可能未必好多公众认识嘅啲组织咧，就系、是、今次喺登记咗做呢个嘅基层社团嘅选民。不过有啲咩咧叫做现代妈咪组啦， 系 开心一族啦，吓仲有咧就系冰鲜禽畜商会啦， 系咯呢个会 艺术 其实同饮食有关噶，但系点解佢摆咗呢个基层嗰度啦？ 呢、這個就係啲傳媒查翻嚟啦。咁、嗯、都因為咧，如果你話譬如漁農界咁樣啦，漁農界咧其實喺今次嘅選舉制度之下咧，已經係政府列曬咧係邊啲團體成為選民嘅。咁、嗯、所以都可能有啲團體咧未能夠符合漁農界啊， 嗯、 或者係批發及零售界嘅資格咧。進而咧就係轉去呢個基層社團嗰度登記都未定 嚇。咁、啊 okay、 至於頭先講，譬如話現代媽咪組啊，係又係啲乜嘢咧？咁其實我哋都聯絡過呢個嘅團體嘅，不過咧就未能夠安排訪問啦。咁根據啲傳媒報道咧、嗯，就話1985年成立嘅一個大埔婦女團體啊，咁就係新界社團聯會嘅屬會嚟噶。咁、 嗯、 就有啲嘅佢哋嘅主席咧都曾經向其他傳媒都做過訪問啦。咁、就話咧都好開心見到咧就係一啲基層組織可以發揮到。作用啊喺新嘅制度入边，咁啊认为咧就系未来特首嘅人选咧就应该好似咧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所讲嘅啲治港者条件咁样，咁但系关伟即系听呢啲嘅组织嘅名咧，咁可能对于一啲嘅市民嚟讲咧未必好熟悉啦，啊个规模亦都系比较细一啲嘅，佢摆落去基层社团度成为咗选民，会有啲咩嘅效应咧？你又觉得？ 我谂第一个感觉到嘅就系、是以前可能自己入咗一个会系。諗住係無關痛癢嘅，咁其實而家咧，你可能用呢個基層團體呢個名義可以申請做一個，即係起碼個會可以申請做呢、這個投票嘅團體咯。咁就係可以將嗰、那個代表性係發揮得大啲嘅。但係當然就係因為而家係團體票同個人票嗰個係會引起一個唔同嘅效應出嚟嘅。 是除了咧頭先我講嘅一啲基層社團嘅名字之外啦嚇，咁仲有咧就係譬如漢華中學校友會啦、藝群太極會啦、錦田乒乓球會啦、港九小商販聯誼會啦，以及咧就係做一啲譬如有啲傳媒都揾到啊，就係龍城之友啊、愛進之友啊、何文田居民協進會啊。閃亮家族啊，原來一家、巔峰一族、海虹游泳會等等咧，咁都係咧，就係、是、今次喺呢個基層社團嘅一個界別底下咧，登記做選民嘅。咁都睇嚟，譬如話有真係有參選人要選呢個界別嘅選委嘅時候，咁就可能都要向呢啲嘅團體咧去到拉票， 冇錯， 係 啊，冇錯。 系啊，咁就都要，但系即系譬如一啲呢啲嘅團體，咁系咪真系為人熟悉咧？咁同埋即系即系譬如見一啲嘅我哋都嘗試過從一啲嘅社交網站啦嚇，譬如 Facebook 咁樣啦，去搜尋過某一啲嘅呢啲嘅團體啦。咁見到某一啲嘅團體咧，可能喺 Facebook 上面嘅一啲粉絲嘅追蹤者嘅數量咧，可能即係百幾人嘅啫。 嗯 啊，咁又係咪一個即係都 夠唔夠代表性 咧？嚇，咁同埋即係啦，頭先講啦，即係參選人要去向呢啲嘅團體拉票啊，其實係咪真係揾到佢哋？即係有冇啲咁嘅交集咁樣？咁嘅情況出現咧？ 我諗而家因為今次係第一次完善呢一個選舉制度咧，就可能各方面都要有個適應嘅。即係譬如好似我自己個人嚟感覺就係，譬如以前可以。登記在高校那邊做選民，用個人名義，但是現在你沒有這個機會的時候， 你可能會想自己，咦，我在哪方面可以用一個團體的名義代表到我的意見走了出去呢？所以可能會我覺得有一段適應期，因為現在這個是很清楚指定什麼會你才可以出席，沒有那些就可能要真的要講得難聽啲，要捐窿捐下，揾邊個位置可以自己可以攝到入去嘅咧？譬如好似正話我哋講嗰啲嚇冰琴商會嗰啲，咁佢哋會覺得基層嗰邊可能會得，咁於是喺嗰邊登記咯。 嗱，電話我哋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啊。咁各位聽眾，對於見到呢個臨時嘅選委會選民登記冊啊，大家有啲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啦。嗱，阿關偉啊，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到一位咧，就係呢個基層社團嘅選民團體嘅一位代表啊。咁就係漢華中學校友會會長貝君琪喺度。貝君琪你好， 係貝生。 你好，你好，你好。 係點解校友會會喺基層社團嗰度去到登記做選民嘅咧？ 啊，因為校友會咧就亦都係參與一啲社會活動嘅。咁其實我哋喺基層裏面經常有啲聯誼啊，咁我哋校友會亦都加入咗嗰個港島各界嗰個協會。嗰、那個叫江島各界協會嘅，咁其中我哋佢會員，而家依次基層嘅登記之中咧，校友會符合嗰個資格嘅，所以我哋就喺嗰度登記嘅。 係，咁但係即係譬如你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你哋校友會嘅會員嘅數目啦， 或者背景 啦，係你哋嘅背景啦，組織嘅架構係點啦，同埋即係有啲咩活動咁樣噶？ 咁當然校友會咧就係我哋康華中學校友會啦。咁就我哋康華中學早喺1947年已經成立咗學校嘅，咁、一直到而家超過咗70多年啦， 冇錯。 咁就累積咗校友都相當多，咁喺各階層、各個社會，即係話服務之中咧，我哋好分類好多嘅，即係服務於各個階層裏面。咁就當然我哋校友會亦都係個連結性質組成一個校友會啦。咁我又擔任會長，咁但係我就依次喺登記之中，亦都唔係授權代表嘅，係嘛？咁因為我一直喺體育界服務體育界，所以我本身亦都係足總嘅主席，所以我都係即係以足總主席嘅身份登記喺體育界。咁校友會而組成。我哋當然會員亦都相當 好， 範圍相當廣。 貝君琪，唔好意思，因為咧就要聽一次嘅5:30新聞啦，不如聽完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嘛？ 好啊，好啊， 好，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4:10发出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天文台说过去数个小时，热带风暴查帕卡缓慢向偏北方向移动，会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珠江口一带的风力在今晚至听朝会有所增强。天文台又说，查帕卡的路径和强度变化仍然存在变数，会密切监测查帕卡的动向和发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两年香港经历种种严峻考验，幸得中央先后为香港制定国安法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令到香港成功渡过难关。林鄭月娥在九龍社團聯會會慶致辭的時候說，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上個星期五的重要講話提到，香港各界愛國愛港人士凝聚起維護國安法的強大力量，令到社會大致回復穩定。至於完善選舉制度，亦都確保愛國者治港，為香港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以及解決各項深層次問題提供基礎。他又說，香港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九龍社團聯會作為基層社團之一，有望參加選委會，期望聯會和其他委員一起為香港選賢與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航空业界早已经列入优先接种疫苗组别，国泰航空现时有超过80%驻港机组人员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说，疫情至今，市民最期待再通关外游，航空业扮演重要角色。他呼吁未接种疫苗的航空界从业员尽快接种，为香港建立保护屏障，维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竞争力。聂德权中午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到国泰城与国泰行政总裁邓建荣、顾客及商务总裁林兆波会面，了解大約160名職員參與外展接種的情況，當中包括國泰的工程人員、醫療部門人員和清潔工友。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在下午5:00，熱帶風暴查帕卡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180公里，即是北緯21.1度、東經113度附近，預料緩慢向偏北方向移動，逐漸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帶。 过去数小时，查帕卡缓慢向偏北方向移动，会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珠江口一带的风力在今晚至听朝会有所增强，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查帕卡的路径和强度变化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发展。同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是今晚和明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星期三有骤雨、狂风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入境事务学院和黄珠路接近龙日村。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意外，龙尾去到近入境事务学院，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近龙日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后，少少近菲林明道一段的车龙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因为最主要都是湾仔北会展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现在菲林明道港湾道和会议道来回方向交通大挤塞的。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有意外，咁而家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就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有意外，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咧，皇后大道中近域多利皇后街一段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红棉路口。咁而家中区半山一带咧都系相当车多。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亦都系挤塞，而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余振强纪念中学。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明爱医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柯士甸道。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啦，喺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因为较早前冧住影响，歌和老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部分地区有雨，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投资有心法， 拣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民很多時候呢很容易被一些概念啊主題呢就吸引了，忽視了呢那隻股份的估值呢其實是非常之高。這些容易入口的零食啦，一旦殺估值呢殺傷力呢是很厲害下咯。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 投資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我哋而家咧就系倾紧选委会嘅界别分组临时投票人登记册咧，寻日发表咗啦。咁就传媒喺翻阅呢个嘅选民登记嘅时候咧，都发现咗好多嘅一啲嘅情况啦吓。咁包括系嗰个嘅选民嘅登记数字啦，咁比往届系少咗好多啦。咁同埋咧都见到就一啲新增界别咧，譬如话基层社团咧嘅一啲选民登记，究竟系啲咩团体啊？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汉华中学校友会会长吓，咁呢个校友会咧就系喺呢个基层社团底下咧登记做选民嘅，咁我哋继续同佢哋嘅会长贝君琪倾下先吓。贝君琪你好， 你好你好， 系贝生。 嗱，头先继续讲啦，你哋嗰个校友会个背景啦，咁但系即系一个校友会啊吓，喺呢个嘅基层社团嗰度登记做选民，会唔会俾外界觉得有啲奇怪咁样，惊唔惊咧？ 都唔会觉得奇怪，因为我哋都系基层组织系嘛，即系话我哋一直都系同服务社区啊同。基層關係密切嘅，其實咁啊，反而我哋以前喺體育界登記嘅，都係登記選民嘅，喺體育界嘅， 即係都係以校友會名義喺體育界登記。 所以人哋會覺得喂，校友會點解會喺體育界啊？ 係咯，點解嘅友會嗰時點樣登記？ 因為當時我哋校友會咧有組織咗一啲，譬如田徑，我哋田徑會校友會嘅田徑會。 哦，即系你喺校友会下低，仲有个田径会。 田径会就因为我哋组织过参加过田径总会嘅 啲比赛， 同埋比赛，同埋加入成为佢有投票权嘅会员。咁啊自然成为咗嗰个体育界有资格登记成为选民嘅。咁团体选民嘅。咁所以而家因为体育界嘅变化，体育界反而我哋嗰啲。體育總會屬下的會員是沒有了那個投票人的登記資格的、 哦、 變化了、當然因為你一個校友會只能夠有一個登記，現在變了登記回去基層社團那裡的，因為我們校友會也是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的有投票權的會員。 那你們校友會做一些哪些方面的基層工作的？ 我哋好多嘅，因为我哋自己有好多班组啊，校友毕咗业之后加入咗我哋校友会，成为我哋会员，我哋会就有好多班组去活动嘅。啊，譬如我哋写字嘅书法界又有，摄影又有，运动嘅又有，系嘛，舞蹈嘅又有，音乐嘅又有。咁我哋好多不同嘅俾会员用嘅组织嘅、我哋即係小组去进行联系会员啊，等会员嘅即係多啲参与活动啊，咁啊，咁啊，呢个其实係相当之广泛嘅。 好啦，嗱，你哋嚟緊呢就係成为咗选委会界别嘅选民啦，咁变咗就要投票选委㗎喇喎。咁你哋会点样去作出呢个投票嘅决定呢？会唔会话都嚟一个校友会大会先，咁先至去决定个投票意向啊？ 咁当然亦都我哋校友会，我哋自己有理事会啊，有常务理事会啊，咁我哋喺嗰个组织里面，我哋都会通，即係大家会协商去讨论嘅，究竟投票嘅意向啊，咁都有一个方向嘅。 好啊，唔该晒贝君琪，多谢你吓、 啊，唔该晒， 好，唔该唔该。 贝君琪咧就系汉华中学校友会嘅会长嚟噶，咁佢哋呢个会咧就登记咗成为基层社团选委会基层社团界别底下嘅选民啦。 關委又點樣睇呢個組織呢？剛才他都解釋了一些他們的活動啦，咁同埋一啲嘅啲嘅規模啦，以往嘅背景啦，咁 其實新聞之前我都講嗰個一個點一個要點咧，其實就係因為今次係第一次所謂完善呢、這個選舉制度咧，可能有好多團體或者有啲唔同嘅單位咧，佢哋未必知道自己係屬於邊類界別嘅，因為正話好似我哋都講過，冰鮮禽畜嗰啲會，佢又唔屬於飲食，又唔屬於嗰啲漁農界，而又係走咗嚟基層呢度，咁所以變咗呢一次咧，只可以反映就係因為佢改變咗之後咧，有好多組織唔係好清楚自己應該企喺邊個位置咧，嚟嘗試下喺嗰個界別嗰度嚟登記。咁如果佢通咗啦，咁可能就以後就根據呢條路咁去發展落去咯。咁就將來係咪有其他啲組織佢哋都會？睇下今屆有咩地方可以俾佢哋有機會列入去嗰、那個就算團體選舉都好啦，嗰、那個投票人嗰方面咧，如果佢哋可以揾到呢條路咧，可能下一屆個局面可能又會有啲出現唔同嘅情況。 係嗱，除咗咧頭先我哋都講過一啲即係譬如各個界別嘅一啲選民登記嘅情況之外咧，仲有一啲狀況咧都可以同大家討論一下嘅喎。咁因為咧就譬如有啲嘅界別咧嗰、那個嘅選民嘅資格咧。就令到某一啲嘅大團體咧，係擁有咧就多過即係一票咁樣噶。點解咁嘅情況咧？譬如話教育界咁樣啦，嗱、教育界咧，佢哋嘅選民資格係點咧？跟住佢哋嘅選委嘅選民嘅資格係點咧？咁就係咧，譬如係一啲嘅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嘅高等教育機構啦，一啲嘅法定組織，譬如話係公開大學啊、演藝學院啊、職訓局啊、考評局咁啦。仲有咧就係教育條例註冊底下嘅學校。咁即係話好多嘅中小學啊，即係呢啲都成為咗選民啦。咁所以結果咧，就見到教育界嘅選民咧就有1700多票嚇，咁好多都係一啲學校選票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學校咧就係有一個嘅好，應該話部分嘅學校咧都係有啲嘅辦學團體噶嘛。咁所以如果係以學校單位成為選民嘅話咧，某一啲嘅大嘅辦學團體咧，就擁有咧就多好幾張嘅一啲選票喺手嘅咯。譬如一啲嘅傳媒都翻查咗呢個嘅選民登記冊啦，咁都發現咧，譬如話聖公會嚇，咁就擁有咧就最少92间嚇校名係有聖公會嘅學校係做呢個團體選民。另外，譬如一啲嘅大辦學團體啦，譬如話中華基督教會啦，同埋東華三院啦，都分別咧係手握60多票嘅。咁而路德會同埋明愛咧都各有30多票，咁呢个系教育界嘅情况啦。另外一个情况咧，都要出现喺呢个嘅亦都系个新增嘅界别啦，就系同乡社团啦。咁同乡社团又系点样有一个嘅选民资格嘅咧？咁就系喺个条例修例嘅时候咧，咁就列出咗一扎嘅一啲省级嘅社团总会啦。咁呢扎嘅24个嘅省级社团总会啦，咁另外一个嘅定义标准咧，就系话呢啲嘅团体所认定嘅县级或县级以上嘅同乡社团。咁所以咧，譬如都见到啲传媒就系翻查个选民登记册啦，咁都发现到咧某一啲嘅省级嘅社团总会咧，佢哋系攞到多啲票嘅，譬如话咧广西咁样啦，广西有关嘅社团咧就攞到最少系22票， 冇错 咁而譬如咧就系福建咧就大概系14个，咁可能咧亦都会比会唔会比其他嘅啲省级嘅总会系多咧？咁都有可能呢个情况出现啊，关伟。 冇错，我谂最主要就系佢有啲会咧。可能在回歸之後咧，就喺香港嗰、那個活動嗰個積極性比較強嘅。據我好似我理解咧，譬如正係你講廣西呢個就係噶啦，因為過去十幾廿年咧，佢哋廣西咧好多落嚟香港去推介佢哋廣西唔同嗰啲城市或者啲鄉鎮嗰啲企業啊成咁出嚟咧，所以佢哋由於咁嘅關係咧，佢哋喺香港係成立咗好多一啲分支機構啊。咁呢度耐咗之後咧，變咗係。類似呢啲咁嘅社團組織咧，就係而家就會有叫做湧現出嚟咯，可以講係。 嗱，我哋電話繼續係1872311啦。咁大家對於今次呢個嘅選委會界別分組嘅臨時選民登記冊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同我哋一齊傾下。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我係梁榮忠，我揀選咗林子祥主唱嘅《數字人生》，送俾香港奧運代表隊。在每一项比赛，你们都要追赶数字，但是无论排位名次，你们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是第一这个数字。三 零六二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一三九四三一三四二四。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加拿大华人众多，当中不少是中港移民，当地华文媒体的规模是怎样的呢？对华人社区以至对整个城市有几大影响力？过去几十年华文媒体有什么变化？香港媒体和他们的关系又是怎样？马鼎盛、马恩赐、刘天赐一起讲加拿大华文媒体。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讲紧就系选委会嘅界别分组临时投票人登记册啦吓。咁啊，关伟啊，我哋电话旁边咧都请嚟另一位学者同我哋倾下啦吓。咁就系咧，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建文啊，叶建文你好， 系叶教授， 你好，系两位好。 嗱，见到今次嗰个选民登记咧，咁就有7000多人啦吓，咁就比咧上一届咧。是減少大減少咧，就係97%咁多。咁而亦都見到好多嘅專業界別啦，例如話係教育界啊、科技創新界啊、社福界等等咧，嗰、那個嘅選民數字都係跌咗98%甚至更加多噶。咁呢個情況，選民登記嘅數字大減，呢個情況對於個選舉係有咩影響噶？ 我諗其實個發展都係意料之中啦。當我哋睇到嗰個所謂完善選舉辦法出台之後咧，大家都覺得其實市民或者相關嘅團體咧，佢個實際可以參與咗幾多咧，同埋實際對個選舉嘅結果嗰個影響咧，好多人都覺得係啊，其實仲有冇意義再去參與咧？另外一個當然就係個政治氣氛改變啦，係嘛？而家所謂嘅政治紅線啊，或者所謂政治參與，究竟會唔會有時間會有時會捉唔捉地雷咧？咁所以大家都會好忐忑嘅時候咧，我相信嗰個反應其實係意料之中。嗱，當然我諗係而家數字出嚟係唔係幾好睇噶啦？咁但係即係我諗我哋而家喺一個新嘅常態之下咧，可能我哋都要擺住一啲舊有嘅角度去點樣理解整個選舉制度。而家似乎可能。我哋以往成日會講啊，代表性啊、認受性可能好重要，但我相信喺中央眼中呢一刻嘅任何一個選舉咧，其實都首先要強調咧維護國家安全嘅前提之下去進行嘅，其他嘅我哋頭先所講嘅一啲原則考慮咧，可能都係一個次要嘅因素嚟嘅啫。 嗯。我哋頭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咧，有啲嘅界別咧，咁由於嗰個嘅選民定義嘅問題咧，就令到咧有一啲嘅大機構咧，可能坐擁多票嘅呢個投票嘅權利啦嚇。咁包括頭先講啦，教育界啦，咁因為係學校票嘅關係咧，有啲嘅大辦學團體咧就攞到好多嘅選票嚇。咁而有啲譬如係頭先講啦，同鄉社團咁啦，亦都有某啲省份嘅總會啦，咁佢哋攞到多啲嘅。一啲嘅團體票咁，咁你點樣睇某一啲嘅團體坐擁多票嘅影響 咧？我諗，如果我哋睇翻呢個所謂完善選舉制度個出台過程咧，你其實見到一來係好秘密啦，二來似乎又好倉促嘅。即係我諗唔單止係話普羅嘅市民咧係唔知道內容或者有少少蒙在鼓裏啦，我相信即係。建制本身咧，谂点样配合翻呢个咁嘅新嘅选举制度咧，其实都有啲系急就章嘅。咁所以你见到最后似乎有少少系凑够数揾呢团体出嚟，但系莫讲话我哋啦，即系我谂好多嘅人咧，其实就算建制阵营、爱国阵营里边咧，我都唔相信佢好熟悉呢啲团体，或者我哋其实都见到个团体咧，其实系成立不久嘅。咁所以我谂个整体嗰、那个嘅。翻返頭先講嘅問題就係、是，即係似乎代表性唔係最重要嘅，最重要就係而家有個新遊戲規則，我哋點樣去配合翻佢一個數目上嘅要求咧？即係結果出嚟咗，就係頭先所講嘅，其實好多團體我哋可能未聽過，或者點樣參與咧？市民可以點樣去成為會員都好啊？其實我哋都唔知點樣去做，咁變咗。 似乎呢、這個比我歷屆或者以往嘅選舉嘅制度，雖然大部分時間香港市民參與選特首嘅過程，其實都係相對簡單，但係以往嘅感覺都啊多多少少我都係透過一個選我界別嘅選委去有少少嘅發言、少少嘅聲音做到。咁我諗喺嚟緊次選舉咧，我諗呢個感覺喺大部分人心目中咧都唔會存在。 即係更加係頭先我哋都亦都講過話，譬如基層社團咧有好多細嘅組織咧嚇，咁、可能大家都比較少聽啲。頭先我哋都數過，譬如現代媽咪組啊、開心一族啊、閃亮家族等等。呢个大家可能即系呢两日成为咗传媒嘅焦点啦吓，咁因为系听落可能唔系咁为公众所熟悉噶啦，亦都系佢哋嘅服务范围比较少啦，人数比较少啦，咁所以都成为呢两日嘅传媒焦点啊。咁其实对于参选人嚟讲都系一个挑战嚟噶，即系点样去向呢啲嘅团体拉票咧？咁系咪可以满足到呢啲团体嘅需求咧？咁都可能系一个挑战嚟噶，系嘛？ 即係你就假設有一個拉票嘅過程啦，係嘛？即係呢團體究竟嗰啲會員係啲咩人嚟嘅咧？係咪即係點樣存在？其實我哋都唔知道究竟係需唔需要拉票，一話一拍緊跟指示就去投票啦。我哋唔知嚇、良好意願就希望都有個咁嘅群眾嘅參與嘅過程啦。但係我真唔知道。但我諗好多譬如我哋見到以往積極參與嘅團體。其實我諗佢而家都唔係單純諗話啊呢、這個選委會選舉佢哋參唔參與。譬如你頭先講嘅教育界教協，我諗佢事實上佢進行咗一個內部嘅積極討論啦。究竟我哋以後喺呢個制度裏面點樣去繼續參唔參與其中咧？譬如嚟緊可能就係講究竟立法會選舉佢哋會唔會去做咧？咁我相信好多專業界別其實而家頭上可能更加大嘅問題。我諗相信對佢嚟講。佢唔相信自己喺選委會，即係特首選舉裏面咧，可以發揮以往嘅過程嘅作用。但係立法會好多團體可能可以即係有機會爭取到一席嘅，以往可能囊中之物嘅。究竟佢點樣睇呢個實實在在嘅政治權利咧？喺呢個新形勢之下咧，我諗呢個反而佢而家更加大嘅即時面對嘅挑戰同埋抉擇。 明白，葉教授，你覺得佢今次咁樣完善呢個選舉制度咧，係咪其實？或者從今次呢個登記睇到咧，係淡化咗嗰個政治方面嗰個角度。 這個即係所謂淡化政治咧，你點睇咧？即係我淡，即係我覺得係淡化咗，即係公眾參與多過淡化政治。因為我諗個政治目的就好明顯噶啦，個政治目的就係話保證一啲喺中央眼中信唔過或者係。有威脅嘅政治力量或者聲音咧，確保佢影響唔到個過程。咁呢個本身又好政治性啦，係嘛？咁所以嗰個所謂淡化政治意思就係話，其實嗰個把關篩選嘅作用係反而係最重要咯。啊，即係我諗對將來嚟講，嚟緊一次特首選舉一定要萬無一失。完全唔可以出一啲意外，咁所以我諗我哋見到喺今次完善制度裏邊嗰個安全係數係擺到。其實超乎好多人意外會高度咁樣啦，係嘛？咁而你見到前幾日即係夏寶龍會再出嚟講要搞好選舉啊，強調安全啊，其實我諗都係重申翻呢個信息，就係話嚟緊幾次選舉都好，最重要其實未必係即係市民嘅接受啊、認受性，最重要就係安全。 明白。 結果係可以預計之中嚇。 咁可唔可以講話今次呢、這個選民登記呢度啊，即係喺選委嗰度係已經反映咗可以落實到呢、這個所謂完善選舉制度嗰個期望嘅咧？ 即係我諗個政治效果就好清楚㗎啦，即係令到其實令到好多嘅組織或者個人心灰意冷或者唔寄予厚望嘅。咁唯一嘅意外就係、是、即係你建制派應該個動員能力更加高一個投票率，即係嗰個嘅登記率可唔可以再高一啲咧？咁同埋即係我諗佢而家有一個更加重要任務啦，就係、是、如果即使係啲唔受歡迎嘅人唔玩都好，我諗中央眼中都希望好好睇睇實際嗰個投票率。是會有一個可觀的數字，咁呢個就要自己建制裏面的紀律同埋動員的問題啦。 之前特首林鄭月娥咧都期望咧今次個選委會的選民登記率咧係可以達到九成啦。咁雖然爭少少啦，咁但都仍然是高的一個選民登記率嚟噶。咁可能即係有啲人就話啦啊，其實政府係咪攞住呢個選民登記率嚟到向外界證明呢個嘅選舉嘅認受性咧？咁但係你點樣解讀呢件事呢？ 我唯一嘅解釋就係、是，即係如果我一般睇啊九成好高啦，咁但係我哋要明白，而家呢個九成唔係以往嗰種喺一個即係其實都能夠反映到社會多元嘅界別嘅利益個組成辦法之下嘅九成啦。而家係一個其實有意無意都篩選咗好多人，令佢唔想參選嘅時候，即係我其實反而調翻轉問，點解唔係更高咧？ 係 反啊，即係我覺得係咁樣睇啦。咁當然即係我諗，其實講到尾，就算喺呢個新嘅制度之下達到100%，咁係點咧？即係我諗市民眼中雪亮，佢無論如何都會對呢個所謂完善選舉辦法咧，其實心裏面打咗好大嘅問號。咁所以我諗中央亦都好清楚嚇，呢、這個所以由頭到尾呢個都唔係佢喺起碼呢一屆唔係最重要嘅考慮。呢、一屆就係、是根據佢所講係要糾正翻一啲錯誤嘅路線，不惜一切代價。咁呢個我諗係今次選舉最重要嘅考慮。 好，唔該曬葉建文啊，多謝你。系叶建文咧，就系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嚟噶。咁啊，关维啊，我哋都讨论咗好多今次呢个选委会界别分组嘅临时选民登记册呢一啲嘅大家见到嘅一啲选民团体啦。咁我哋不如听节呢个详尽嘅新闻报道之后，翻嚟我哋都讲一讲咧，即系关于传媒查册方面咧遇上一啲嘅难题吓。转头再倾，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啦，部分行车线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海事训练学院，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会。另外，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汇旋处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咧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龙尾落山道。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控股和中国恒大。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 日元 109.79，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278， 人民币 6.488， 英镑对美元 1.373， 欧元对美元 1.178， 澳元对美元 0.7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6。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系报27,401点，成交3,318张，跌咗68点。港金报16,710蚊，比上日收市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点，啱啱转咗1,802.66美元，卖出1,803.56美元。港汇指数系101.8，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但系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嘅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深井。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屯门骑术学校。咁下路嘅交通咧都系繁忙，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珠海学院一段嘅龙尾近爱琴湾。至于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嘅意外已经清场，而家太子道东去亚皆老街嘅交通就回复正常，咁但系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嘅龙尾就去到近联合道。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汇景花园。 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近羅福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的車龍排到接近九龍貨倉，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欣怡花園，九龍去將軍澳的車龍排到落觀塘繞道近觀塘碼頭。路面情况在港岛湾仔北会展一带，现在交通都是繁忙，港湾道和会议道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有些挤塞。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资中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城隧的管道出口和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提翻大家咧，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因为受到较早前冧住影响，歌和老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而家近住根德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部分地区有雨，揸车嘅朋友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了，由现在到8月14号，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运动拥有改变世界同未来嘅力量。 奥运系团结世界、感受鼓舞嘅舞台。 永恒嘅奥运精神， 前所未有嘅奥运挑战。 东京奥运2020， 108,000里东奥风情画。 带大家睇下喺疫情之下，日本点样迎战东京奥运。 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我系阿欧。讲到内地嘅制作咧，过往访问都知道好多电影人都有提及到咧，内地好多唔同嘅影城，或者咧有啲好庞大嘅布景，可以媲美荷里活级数噶。透过国剧，大家就可以了解更加多中国啦。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大家有冇听过多发性硬化症呢个病呢？在香港而家大约有600至700个患者，算是比较罕见嘅疾病。想了解多啲呢一个病嘅资讯，就要黐实我哋。 另外仲有唔同嘅小环节，齐齐破解坊间医学迷思。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7:35， 港台电视31。 言不自由，自爱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埋关伟喺度啊，关伟你好啊， 陆宇光， 再要同大家提提大家啦吓，咁就系三号强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晚嘅7点嘅，大家要留意住室外嘅天气啦吓。咁啊，关伟，我哋喺5点到6点咧就讲紧呢个选举委员会嘅分组界别分组嘅临时投票人登记册。 咧就尋日發表咗啦。今日見到有7891名嘅投票人啊，就登記咗做選民嘅。咁、但係咧就比上一屆嘅選民數字咧，就係、是、上一屆係有24万几啦，咁啊大減咗97%啊。 冇錯。 咁呢兩日咧都有唔少嘅傳媒咧就去到查閲咧呢啲嘅選民登記冊咧，究竟係乜嘢團體登記咗做選民啊？咁究竟其實係所以都頭先嗰啲名啦，即係譬如話啲基層社團啦，究竟係有啲咩團體登記咗咧？咁大家成為咗一啲傳媒焦點啦呢兩日。咁但係究竟傳媒係點樣去查閲呢個嘅選民登記冊嘅咧？咁都根據一啲嘅傳媒去講翻啦，咁其實咧就選舉事務處咧由尋日開始就一連5日咧就俾一啲嘅指定人士，就包括係傳媒啦同埋政黨去辦公室嗰度咧就查閲選民登記冊嘅。不過咧，就有啲好多嘅安排啊，吓，包括咧就系、是、每日只可以去查一次，每次咧就查45分钟，每次咧同埋咧即系咁多日以嚟咧就最多只可以查3日嘅啫， 系。 咁而另外咧就亦都唔可以喺呢个办公室里面咧系影相或者系录音，亦都系禁止用纸笔抄写资料。咁所以究竟啲传媒点样可以报道翻，即系边啲嘅界别系有啲乜嘢嘅团体登记做选民呢？其实纯粹靠记忆， 冇错， 系啦。咁所以咧就而家都有啲嘅记者咧咁都反映翻话，其实每次45分钟咁你见到其实而家有选委会有好多个界别噶嘛，即系30几个分组，8000几个登记啊，即系接近8000个登记咁。 冇错。 咁要记住晒又真系好困难、哦。咁点解有一个咁样嘅安排咧？系咪唔合理咧？ 好奇怪啊！ 吓、啊。即系咪嗱？阿关伟你自己都系一位资深传媒人啦、以往好似系咪唔系咁样啊？点解即系而家近年好似出现咗咁嘅情况，就系、是、连抄、连写吓、连影相乜都唔得嘅咧？ 系咪以往冇呢个规矩？我所知道系查察嗰方面应该好方便嘅，但系点解今次会定得比较复杂咗咧？同埋最惨就系你要凭记忆嚟写，凭记忆写可能会有出入嘅，即系同原本。真正登記嗰啲記錄係有未必一樣啊，成啊諸如此類，有呢啲失誤嘅問題。 係，我諗個爭議之處就係在於其實既然俾得嚇傳媒去到查閲呢個選民登記冊嘅時候，點解又要即係作出咁多嘅限制，要佢淨係用記憶去到記嗰啲嘅選民登記嘅名單咧？咁你都系想佢，即系你都系容许佢哋系报道啦，系嘛？即系传媒去查都系为咗报道啦，容许佢哋报道啦。咁如果佢哋只能够凭记忆去到查嘅时候，咁即系有可能系 搞错、 记错啊，吓咁、都有咩情况发生噶、啊？咁啲记者又点样做嘅咧？呢两日吓，不如我哋都请记者协会嚟倾下啦吓。嗱、电话旁边咧有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啊，陈朗星你好。 你好啊，陆宇光，你好，关 前辈。 系 你好， 系嗱，可唔可以讲下呢两日啦？啲传媒去到查阅呢个选民登记册嗰个情况系点样噶？ 首先行家们咧就一早星期六就去登记咗啦。咁因為得8个时段啦，大家都我哋見到最早就隔離你哋有台，最早就有新聞出啦，就十点几已經有新聞出，就係、去咗查啦咁樣。咁但係都有啲行家反映，真係係啦，即係唔抄得唔寫得啦，淨係靠望啦，唔錄得啦咁樣。咁要行出去有几廿次啦咁樣。咁其實我想補充嘅就係、是、呢冇錯嘅，其實我入行嘅時候都知呢查選民登記冊係咁查嘅。即係其實係唔俾錄啊，唔俾成咁樣。但係呢自從上一次嗰、那個司法覆核嘅案件，即係大家如果睇個新聞稿都見到講緊個，因為個司法覆核嘅案件呢令到大家確立咗啦，傳媒可以查之後咧，其實法院咧，即係上訴庭咧，係高度即係確認咧，傳媒喺維護一個廉潔選舉啦、透明度選舉啦嗰、那個嘅重要性嘅。如果大家可以睇翻個判詞咧，你查 press 呢個字咧出現咗7次，有5次咧都係法官喺判詞裏面咧係讚揚我哋係嗰個報導嘅重要咧，係其實可以幫到個選舉嘅廉潔嘅嗱。選委會嗰個嘅理由就係咁嘅，佢話嗱法例就話咧，你唔係為選舉目的而複製嗰個嘅選民登記冊咧，就係犯法㗎啦，所以我就唔俾你咁樣做啦咁樣。但係喺經過呢個判詞之後咧，究竟我哋做嘅報導係咪選舉一部分咧？係應該係有商榷同埋係有可以即係傾嘅空間嘅。咁如果其實大家都係去為咗廉潔嘅選舉嘅目的而做嘅話咧？ 冇理由施加啲咁唔合理嘅限制嘅、 嗯。 尤其係以前選民登記冊咧，個時間係長好多嘅，可以查。而家得五日啫，仲要係八個時段，每間傳媒每日一次時段，即係話喺個時段短咗咁多之下咧，你仲唔俾我哋去抄、去望、去記錄嘅話咧，咁就好大問題。頭先有宇哥講得都啱嘅，即係你抄錯點算咧？你睇錯咗個地址，睇錯咗個名啊，開心一族變一關，傷心一族變一關心一族，點算咧？咁樣咁、啊、所以即係好係好影響啊！譬如大家都睇到頭先啱啱都係港台嘅新聞，定係哦，原來福建系統嘅組織有15個，咁如果數錯又點算啊？福建同福州咧，同其他福唔知福乜嘢嘅團體咁樣，原來15個又唔係嘅，16個先啱。哦，原來唔係，其實18個嘅，咁咪好影響個報導嗰個水平同埋嗰個事實嘅陳述咯。咁變咗成件事就好兒戲啊！呢個係我哋即係覺得選委會咧係應該要喺法院已經有一個新嘅頒令同埋嗰個嘅判詞嗰度咧，係有一某程度嘅好嘅考慮咯。 是其实我哋都有我哋个节目啊，都有就住呢个问题咧，就向选举事务处去到查询啦。咁到节目呢个时间咧，都仲未得到回应噶。咁我就见到选举事务处有回复过其他传媒嘅，咁就讲话即系头先你都有引述过啦。就根据规例咧，咁就任何人如果系为选举以外嘅目的咧而自行或者准许其他人咧以任何嘅方式重现、复制、使用或者传俾任何其他人登记册里面嘅资料咧，系均属犯罪嘅。咁所以咧。就規定查冊嘅人士咧，就唔可以錄音、拍照或者係抄資料。另外咧，就關於呢個查冊嘅時間問題咧，咁就都有一個回覆俾其他傳媒嘅。咁就話考慮到防疫同埋確保每位有意合資格嘅人士都有機會查冊咧，所以就安排分時段進入辦事處嚇。阿陳樂星， 我覺得即係呢個嘅情況咧，就真係太過嚴格到，同埋即係大家都好明白嘅。法例嘅精神好明顯，即係話哦，如果你有商業目的，你要傳銷，你走去睇選民登記冊，攞曬人哋啲資料，咁梗係唔啱啦。但係我哋個報道嘅目的就係維持個選舉嘅正義同埋公平啊嘛，即係譬如以往都有啲咩一屋十三姓嘅嗰啲嘅報道，咁你話係咪完全嘅選舉目的同選舉目的就係咪有相符係可以相確啊嘛？咁但係完全係冇經過啦。嗱，石頭爆出嚟嘅，即係話得五日查每日咧就八個時段，大家入去睇完咧，每次45分鐘，咁啊鬥快睇啦，你睇下你記得幾多次啦，咁啊你如果即係可能啲行家喺門口外邊就準備就寫低，咁啊望完之後行翻出嚟寫低就入去望咁樣啦。即係我琴日接受其他傳媒訪問，我都話：喂，而家唔係玩遊戲啊嘛，即係我哋個目的已經確立咗啦，喺個判詞，我哋係為咗個選舉嘅廉潔同埋嗰個透明啊！呢個係判詞講咗5、6次嘅，即係有法理依據噶嘛。選管會而家咁樣嘅限制咧，令我好質疑佢有冇睇清楚個判詞咯。 嗯，以往嘅做法系点样咧？咁同埋即系有冇一个时间嘅限制嘅咧？以往 嗱，以我理解咧，确实系唔俾抄嘅，但系咧系可以个时段系即系自由好多嘅、 嗯。 你如果有人手派到去，你坐成日睇足8個鐘都冇问题嘅。以我理解吓、嗯，我理解可能未必完全啱，但系即系嗰个时间嘅限制系低好多嘅。咁而家咧好明显，时间限制咧就系要针对防疫。同埋嗰個話俾大家都可以查到，但你諗下，如果由一個長時間，可能講緊3、4個禮拜，我估啊，唔止嘅，其實唔止3、4個禮拜嘅，以往我理解，咁壓縮到得5日，咁每間傳媒每日得45分鐘去睇，咁你講緊嘅係4個界別，仲加咗咗一個界別，加咗咗一個界別裏面嗰個第5界別咧係450個人、哦。而嗰啲人咧，嗰啲名字我哋未必認識，可能係邊個邊個嘅仔，邊個邊個嘅親戚啊！咁我哋要睇清楚個名字，攞翻出嚟，再去做其他報道啊、查閲啊咁樣。即係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對行家或者對成個即係報道嘅媒嘅效果係會好大折扣。而如果我哋perform 得唔好嘅，或者我哋做得唔好嘅話，其實對嗰個選舉嘅透明性咧都係有影響嘅。 啊，陳朗星，咁你哋有冇向邊個部門或者邊啲單位反映翻你哋呢個諗法咧？ 嗱， 我哋而家咧就未接收到真嘅投訴嘅。咁我其實有諗過咧，琴日就諗緊打俾邊個好嘅。咁我琴日就揾咗咧，其實你都講得啱嘅。大家都知嘅，選舉事務處本身唔係一個好大龐大機構嚟嘅。佢嘅行政部門嘅一個首長咧，其實係一位總選舉事務主任嚟嘅啫。咁我都諗緊咧，係咪真係要同佢了解一下個情況咧？佢有冇話得事咧？定係其實選委會話事咧？我打俾第二選委會主席去去了解咧，應該同埋我都要攞多啲嘅。 你講選管會係嘛？ 選管會係，對唔住，係選管會唔係選委會。咁變咗我同埋我都要去查閲多啲資料。譬如我琴日花咗唔少時間睇個法庭判決啦， 係 確立到我哋起碼有法理依據去提出先啦，咁樣。 我都見過一啲報道講話咧，即喺查閲呢個選民登記冊期間咧，就選舉事務處啲職員都會在場望住啲傳媒去到查閲嘅，係咪咁啊？ 會有㗎， 佢哋係點樣做法 的？Guarantee 你冇抽啊嘛，好似去考試咁樣㗎。 哦，咁樣。 唔係，但睇得幾近咧，即係幾嚴密咁去視察住咧。 我今日先至有同事去，我要向佢了解一下先至。我未掌握呢個就。 OK 嚇。好啦，不如都同陳朗星傾另一個問題啦。咁就關於今次都出咗呢個嘅選舉委員會分界別分組嘅一個臨時選民登記冊啦。咁其實咧就嗱記者協會啦，你哋嚇，咁就其實本來以前咧就屬於選委會裡面嘅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嘅。咁但係今次喺呢個完善選舉制度修例之後咧，咁你哋同埋其他嘅新聞組織咧都不再是咧呢個嘅體演文出界嘅選民團體啦。咁你哋有冇再就住喺其他界別嗰度登記做選民咧？還是你哋而家個情況係點嘅咧？ 我哋其實執委會咧早兩個禮拜就決定咧，就係去覆核佢哋呢個決定嘅。咁佢係入問我哋，即係如果我而家就將佢剔除㗎啦。咁你係咪有意見要覆核咧？咁我哋就決定咗，就即係表決咗之後決定去覆核嘅。不過覆核咧，其實佢就係指我哋咧寫翻個社團註冊編號啊，咁樣咁佢都話可以俾一啲補充資料嘅，但我哋都冇交到。咁但係而家嗰個情況就好尷尬，就係咩咧？我哋係 fax 咗佢嘅。咁我今次打過去選舉事務處問啦，佢答我唔到咧。究竟我哋而家係咪真係所謂俾人 DQ 咗？又答我唔到咧，收唔收到我哋個覆核要求？佢又問我，佢又話我講話，喂你覆核，咁我哋就可以覆核你嗰個嘅情況。我覆核咗噶啦喎。 首先問翻咧，即係你嘅意思係覆核係講緊佢哋選舉事務處俾個封信。 佢而家將我哋啲所謂 DQ 咗啦，剔除咗喺個名單度啦。咁佢又問我哋，你對呢個睇法係點樣嘅？ 即係有出信問你嘅。 有出信問㗎，有張回條㗎，我哋要填返返去，我哋填咗 fax 咗返去㗎啦。咁但係結果由頭先大約五點鐘到啦，問到而家佢打咗兩次嚟都係未搞清楚究竟我哋係點。咁應該都合理嘅，我頭先講咗選舉事務處嘅人手係好有限嘅，即係佢哋其實好多複核嘅嘢呢都係要多啲時間去做嘅。咁所即係去查返嗰啲資料都要時間去做。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好我都未知道，因為點解有咁嘅爭議呢？譬如我哋知道呢涉記協啦，我哋嘅姊妹會呢，佢就肯定係喺個取消名單嗰度㗎啦，即係佢已經肯定被取消咗㗎啦。咁佢就會話俾一句你話，如果你唔同意呢，你就去審裁官嗰度再上訴啦。咁如果唔係呢，就唔會把你喺正式嘅選民登記冊嗰度，即係正式被 DQ 㗎啦。咁但係我哋呢，就我哋查返我哋不嬲幫我哋記協投嗰一票嗰位執委呢，佢琴日去覆核佢個身份嘅時候呢，仲依然有嗰句就話你都仲有呢係為香港記者協會喺演藝文體界別投票嗰一票㗎喎，咁樣。咁所以我又唔通我哋覆核成功，咁所以就諗緊囉。咁但係因為我哋琴日呢網上覆核嘅制度好容易俾人哋呢就鎖住咗，我哋喺網上查唔到啦，要打電話問。咁打電話問就係今日而家都未知究竟自己係咪被 DQ 囉。 陳朗星首先講返呢，就係因為你哋嘅選民資格呢，咁其實喺呢個完善選舉制度嘅修例底下呢已經係即更改咗啦。咁所以理論上呢，即係我都 根據住咧選委會選啊，對唔住選舉事務處嚇嘅新聞稿咧，都講話即原本喺界別分組嘅投票人，如果冇今次喺特別選民登記嗰度咧，仲再提交一個有效嘅登記申請咧，就會被納入一個取消登記嘅名單啦。咁其實你哋有冇諗過考慮過喺其他界別嗰度登記做選民咧？ 唔係我哋去其他界別，我哋都唔知道我哋係邊個界別可以係咪？嗱，我好入行初嘅時候咧，記協咧，我以為係喺工會嗰個界別嘅，勞工團體嗰個界別下面。咁但後屘原來都肯定確認咗啦，即係大概近五至八年度係演藝文體呢個界別、出版小組呢個界別㗎啦。咁同埋佢選舉事務處俾我哋，其實佢冇叫我哋登記第二個界別啊嘛。佢俾我嗰張信就係話叫我哋複核。咁嗱，而家所以咧，呢啲就係好亂啦。佢又叫我哋去複核，我哋就去咗複核。佢而家又唔肯定我哋咪複核。但而家又講另一個版本就係、是，如果你唔去第二個界別登記咧，就可能已經取消咗。但我哋過去由即係人大公布成件事到政府公布成件事，過埋條法例，冇人其實話喂，你如果今次喺呢個位度俾人哋剔除咗咧，你去第二個界別度試下啦。咁冇人講過喎、又，所以即係頭都大埋啦！我哋記協嘅立場又好簡單，我哋希望咧就係唔好咁容易放棄。雖然咧，我哋明白個選舉制度係唔完美嘅，係有小圈子成分，但係既然我哋有一票係代表住全香港最少過千名嘅新聞工作者嘅話咧，我哋唔希望咁易放棄。所以我哋希望即係可以喺呢個位度繼續發聲嘅話，繼續有我哋嘅影響力嘅話，我哋都繼續 keep 住嘅。咁但係我頭先我講啦，即係亂到咁樣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陈朗星，多谢你啊， 唔该晒， 拜拜。 陈朗星咧就系香港记者协会嘅主席嚟啊，咁就啊关伟啊，你都系一位资深传媒人啦。咁其实对于即系喺修例底下啦吓，记者协会头先佢有都有讲话，摄影记者协会吓，以至到几个嘅新闻组织咧，都不再成为咧系选委会嘅选民啦。咁你点睇咧？系咪都好似少咗新闻界喺选委会里面嘅声音咁咧？ 系啊，其实我一向嚟讲咧，都感觉到虽然话记者叫有第四权啊，但系喺呢个选举嗰个活动嚟讲，一向嗰个参与性都比较弱嘅，或者政府或者选管会嗰边咧，一向都冇等佢哋一个重要位置，所以佢哋排嗰个界别都喺嗰个叫所谓體育演出文化出版界啊， 係 啊，呢個咁嘅界別裏邊，完全係冇新聞啊呢兩個字喺度，所以其實一向嚟講都係比較點講咧唔係咁睇得新聞界咁著重新聞界嗰個影響力啊，可能覺得佢哋已經有好多地方有空間去發表佢哋嘅意見，所以變咗喺嗰個選舉嗰度係冇真正考慮到呢個界別。 系咪一个问题咧？即系新闻界喺选委会里面，系咪应该要有一把声音咧？你又觉得？ 其实应该要有嘅。佢虽然我哋话唔系话我哋个嗰啲从业人员唔系话好大量，但系都系有一定影响力噶嘛。我觉得系。 头先都引述啦。咁选举事务处就话咧，即系原本你系有投票资格嘅，咁而家冇喺呢个嘅选委会嘅新嘅选民登记里面咧，系提交申请嘅话咧，就会被纳入一个取消登记嘅名单啦。咁头先记协就话咧，就提出复核，咁就睇下个结果会系点啦。休息一阵先，再嚟再倾。 好， 显著增强或采取较接近香港嘅路径，否则香港普遍吹烈风机会不大。晚间需要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机会不大，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晚间维持一段时间。市民明早外出前请留意最新天气报告。查帕卡的路径和强度变化仍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和发展。与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晚和明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在过一个小时，昂坪、大老山、华南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62和5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4、78和60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到28度，展望星期三有骤雨、狂风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百分之8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世界花园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是非常挤塞的。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世界花园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是挤塞。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亚加路街，龙翔道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受到意外影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的管道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其他的隧道情况，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香港儿童医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尤礼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平石村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休憩处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挤塞，龙尾牛头角下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港城都是挤塞，龙尾在九龙货仓。在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荃湾西港铁站一段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挤塞，龙尾在小榄。大埔公路粉岭近沥源村一段同样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沙田的出口。最后提提揸车朋友，港珠澳大桥的主桥有强风措施，现在主桥的慢线和快线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主桥的中线就已经是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何俊， 我是李强， 我是徐嘉乐， 我是江澄。 专业主持团队一星期七日紧贴赛事资讯，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奥运第一台， 下午4点半体坛动静430， 星期六晚上7点十项全能， 星期日晚上7点半奥运动静730。 7月23日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日起，每晚9点半， 东奥城市共融体， 由奥运筹备到运动员备战情况，以至每日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一失高。 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我陆宇光同埋关伟喺度啊， 系 关伟，系我哋呢次咧讲一讲关于新冠疫苗嘅接种计划啦。 系 其实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咧已经系第144日啦吓。咁、其实咧就之前咧就政府讲过话咧呢啲嘅社区嘅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咧就预计会喺9月底咧就停运嘅。咁所以咧其实仲争咧就系44日咧。 就大家要理論上要在社區中心打針的話，就打第一針的話就要是得回44日可以預約了。那現在的接種率是怎樣呢？現在的接種的劑數已經就超過480萬了。接種咗第一針嘅人口咧，就有41%，咁就係280多萬劑嘅嚇。咁至於接種咗兩劑嘅人口咧，就剛剛過咗200萬咯嚇，咁就個接種率咧就接近30%嘅咁。咁其實咧就係尋日啦，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咧聂德权咧就上咗電台節目就接受訪問，咁都講話啊，而家其實個預約個情況咧都幾踴躍喎嚇。咁睇嚟呢個情況咧，如果係咁樣嘅接種率係繼續上升落去咧，咁估計去到九月底咧，接種第一劑疫苗嘅比率咧可以增加至到70%嘅呢個目標嚇。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70%咧就係之前好多專家都講咧，就係嗰呢個接種率咧就係可以恢復好多嘅跨境活動嘅一個目標嚟嘅， 達到群體免疫啊， 係啦係啦，要達到群體免疫嘅一個接種率嘅目標嚟嘅。咁至於之前講過話希望嗰啲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九月底停運啦。咁聂德权尋日就講話啊，都留意到咧，有部分嘅接種中心咧都比較多人預約啊。咁當局話會視乎情況再決定之後嘅安排。咁言下之意係咪代表住即係九月尾之後仲有可能有啲嘅社區接種中心可以繼續營運落去咧？關偉覺得點咧？係咪贊唔贊成咧？ 我睇個樣佢就似係會繼續營運落去。點解咧？因為好似係上個禮拜先至啱啱嚟多咗80多萬劑嘅， 尋日添咋嚇？ 尋日添就係咯， 多咗86萬劑嘅伏必泰嚟到香港嚇。 咁你如果係多咗咁多疫苗嘅話，你冇可能喺咁短時間裏面搞得掂，咁所以可能佢有機會會延長個機會，我覺得幾大下。而且都應該要嘅，因為而家聽講年長一群，即係特別係70歲以上咧，佢哋嘅接種率咧係比較低嘅。好似只有10%左近到嘅啫。 系，咁如果计翻咧，即系再计阔啲啊，6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啊，其实睇翻佢哋嘅接种率咧，就不足25%嘅啫。 冇错， 咁所以聂德权局长咧，寻日都讲啦，咁就都会咧系想采取更加多咧就便利长者打针嘅啲措施啊。譬如话咧喺院舍方面咧，就话社署同卫生署咧会邀请啲院友去参加新一轮嘅外展疫苗接种啦，吓，然后同埋就做多啲嘅新資訊嘅簡介俾啲院舍啦，咁希望可以釐清啲疑慮啦。亦都話咧會考慮以一個即日籌嘅方式嚇，即日派籌，即日可以即行入去就打得啦。咁就開放呢個社區接種中心咧嘅非繁忙時段，俾冇預約嘅長者咧去接種啊。咁樣都希望咧可以推高呢個長者嘅接種率。 冇錯。 咁唔知又大家点样睇呢个嘅情况呢？咁唔知大家各位听众吓接种咗疫苗未呢？咁而家讲緊个接种率啊，都希望呢係九月底可以达到70%啦，又有好多即係鼓励或者便利长者打针嘅啲措施啦。大家点睇呢？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自由风一起倾下吓。嗱，咁关伟，我哋不如请位专家一起倾下先啦。 好啊。 电话旁边有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召集人刘泽星教授喺度啊，刘泽星你好， 系刘教授， 好，你好，大家好， 系嗱，关于咧就系局长就预期咧九月底可以达到咧70%接种首剂疫苗嘅目标啊，你系咪都咁样同意法啊？ 我都希望是这样啦。咁当然有几个条件啦。第一个条件就是我哋而家每一天嘅即系60,000多人打呢个针，系嗰个率系唔会变啦吓，即系唔好跌。一跌嘅话咧，就未必去到真系九月尾特别头，即系可以出城啦。咁如果大家都继续踊跃嘅，咁呢个系一个嘅目标，系希望达得到到嘅。 咁至於咧，就局長都話，即係視乎嚟緊嘅情況啦，決定咧九月底之後，仲係咪咧繼續營運嗰啲嘅社區接種中心啊？你贊唔贊成延長佢哋嘅營運啊？ 我諗最緊要嘅就係我哋希望我哋即係點樣可以將我哋個疫苗接種計劃咧係做得最好啦。咁我哋就剛剛你講話70%啦，咁當然70%一個目標，最好咧就係再多過70%先。咁如果我哋有任何嘅方法可以讓我哋香港嘅市民再多過70%係接種嘅話咧，係一定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如果即係我局長佢哋點樣做個政策，我講唔出啦。但我亦都會好贊成嘅，如果佢哋真係可以考慮，即係有一啲嘅接種中心啊，繼續開嘅， 同我哋啲市民去接種疫苗。尤其是你哋剛剛講話，譬如話啲年長嘅人咧，我諗都唔會突然間呢兩個月之內可以由即係20%就去到七八成啊咁樣啦。咁、如果多啲機會、多啲時間係會好嘅。 嗱，事實上咧，就其實都啲港府訂購咗嗰啲疫苗咧，係未嚟齊曬嘅。即係譬如以伏必泰為例咁啦，咁而家嚟咗香港嘅累計劑數咧，就390多萬嚇嚟咗啦。咁但其實香港政府係訂購咗伏必泰咧係750萬嘅，咁即係話咧，仲有350萬咧係未運嚟香港嘅咁。咁變咗嚟緊，其實你預計係咪會喺呢兩個月不停咁供應嚟香港啊？還是係可能都係睇住個接種情況，就係慢慢嚟啦咁樣。咁變咗咁嘅情況之下，可能又要再延長嗰啲接種嘅接種計劃嘅期限都唔定喎，係咪咧？ 呢、這個我而家暫時真係唔知道，因為佢嗰個嘅供求啊，佢幾時可以運到嚟咧？即係亦都要同復星佢哋即係自己佢哋大家聯絡嘅。咁我當然係希望啦，我哋訂咗750萬嘅750萬都嚟到曬，所以所有嘅市民都有機會可以用到呢750萬劑嘅疫苗咧。 係。咁另一方面就係、是、即係可能咧，而家嗰個嘅接種率啊，或者預約接種嘅情況咁高咧。某程度上咧，都可能因為即係政府之前都不斷咁講話啊，其實咧社區接種中心咧，去到八月尾咧就打曬第一針就冇噶啦，咁可能咧就係因為有一個嘅死線嘅催促咧，都可能令到部分市民咧就係趕喺呢個限期之前咧就預約接種。咁但如果你話而家啊唔係啦，社區中心咧可能係繼續延長嘅，咁調翻轉市民又未必係咁急去再預約噶咯？你點睇呢個效應咧？ 係咪應該我要改一改口咁樣啊？其實我諗呢個相信係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亦都希望真係市民係真係發覺打個疫苗係真係可以幫到我哋嗰個嘅信息係達到佢哋嗰度啦，同埋即係大家都睇到嗰啲嘅疫苗嘅安全性，亦都係真係我哋唔需要太擔心嘅咁樣。咁希望市民繼續啦，唔好話即係因為係咪有個死線，我哋就都要去踴躍去接受呢個疫苗接種咯。 至於這個劉教授，至於那個長者的接種那裡，你覺得怎樣可以提高到呢？即是除了是不是，譬如舉個例，是不是政府可能免費幫他們做一些身體檢查，然後決定他們是不是可以打針，令到他們安心一點去做呢？ 其實而家咧都有不同嘅方法做緊嘅，我哋啱啱呢個 weekend 先聽到話，即係如果喺私家醫生嗰度打，又有多些少嘅即係呢個嘅打針嗰個嘅費用可以資助啦。咁呢個第一樣啦，第二就我都好希望，其實長者好多時咧，佢哋都真係要靠佢哋啲仔啊、女啊去幫佢哋一齊傾，然後跟住到最後決定嘅。我亦都希望即係我哋啲教育多啲，我哋市民包括佢哋嘅仔仔、女女、孫孫咁樣，都可以即係一齊去行呢個嘅疫苗接種。咁真係可以幫佢哋做一個嘅身體嘅檢查咧。好，老實講咧，就即係大部分嘅人咧，都應該係冇一個特別嘅原因唔可以接種疫苗嘅。咁但係亦都明白，我哋即係好多人好擔心。如果我哋有位醫生可以同佢望一望，然後跟住話啊，你得啊咁樣，都係可以做個鼓勵嘅。咁亦都希望即係我哋而家講緊話，即係喺醫管局啊，即係如果你行入嚟咧，邊個同我講，我都即刻可以同佢解答。咁亦都可以喺不同嘅平台啦，你哋都做好多啦，其他嘅媒體都做好多，係即係盡量係同啲市民解答咯。 你點樣睇而家長者嗰個接種率偏低嘅情況咧？頭先都引述啦，即係60歲或以上嘅長者接種率咧就不足25%啊。你覺得個主要因素喺邊度咧？咁其實係有冇啲咩方法可以令大家釋除疑慮咧？ 我自己覺得嘅即係好大嘅原因都係大家都係擔心嗰個嘅疫苗嘅可能嘅副作用。咁所以喺個教育嗰方面，如果再做得好啲嘅話咧，應該釋除啦。咁亦都係即係有一啲嘅長者真係咧，佢哋即係好多嘅病痛嘅。咁如果我哋可以即係大家一齊努力，醫生去即係 同我哋清一清談一談，應該希望可以幫到。 好，咁啊，劉教授啊，亦都問埋你咧，關於即近排有一個傳媒報道嘅個案啦，就係、有一位喺香港香港工作嘅新加坡男子咧，咁就原來喺四月五月咧就打喺新加坡咧就打過呢個嘅莫德納疫苗咧兩針噶啦，咁嚟到香港之後咧就再打多兩針嘅伏必泰疫苗啊，咁佢打完之後先至話俾現場嘅職員聽啦，咁首先個問題就係、呢位男子佢會唔會可能有啲乜嘢嘅副作用啊或者問題啊咁？其次就係、即係佢個打四針個效用係點咧？其實大家鼓唔鼓勵市民打四針咁樣嘅咧？ 呢幾日都係好熱嘅話題啦。咁大家都知道政府嘅呢、這個衞生署嘅聯合科委員會喺今個禮拜四都會傾打第三針，我哋都唔好講打第四針。我自己嘅個人嘅感覺就係、我哋應該係盡量係將我哋現在喺前面眼前嗰個工作要做好先啦，即係盡量多人打咗兩針，而考慮係咪真係第三針有咁嘅需要。其實科學上嚟講咧，大家暫時嚟講都未必真係知道係真係需要第三針嘅。譬如美國呢個嘅疾病控制中心都已經講明，佢哋喺美國唔會用住啦。世衛亦都講話依個暫時係唔需要啦咁嘅樣。咁我相信即係四針就真係一定係唔會咁快佢係有任何嘅考慮㗎啦。係 有冇問題㗎先嚇？ 至於你話有冇問題咧？我哋頭先亦都講話疫苗嘅安全或者唔安全啦。知道疫苗係安全嘅，但係如果我哋耐唔耐見到一啲好罕見嘅疫苗嘅副作用，譬如好似話呢個面癱啊，譬如好似話呢個吉巴氏症啊，或者嗰、那個嘅阿斯利康嗰個嘅即係血栓啊咁嘅樣，我哋都知道係主要因為我哋打完個疫苗之後咧，刺激嗰個嘅人個身體嘅免疫細胞嘅功能可能刺激多咗啦，咁就令到佢有呢個影響個神經線。影響嗰個嘅血液嘅情咁樣咁樣，咁所以會唔會打完四針之後真係多咗呢啲，會有多啲機會有呢啲咁樣嘅副作用咧？咁呢個都係我哋要留心嘅。 咁但係即係專家都係咪叫做會點樣睇？即係打多過兩針呢回事咧，係咪叫唔建議咧，定點咧？定係唔好咁做啦咁咧？ 我自己都希望可以尊重到，譬如話我哋嘅聯合科學委員會佢哋前幾日嘅討論啦。 Okay. 如果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就係真係我諗好緊要嘅，好多嘅研究話點解你要打第三針咧？就話擔心打完第二針之後個抗體個度數係跌咗咁樣。打多一針咧，個抗體度數又升翻咁樣。其實呢個可以代表話俾我哋聽，間接話俾我哋聽咧。打完第二針，雖然個抗體度數跌咗，我哋只要俾翻一個嘅，即係一個嘅刺激佢，嗰個刺激可以係一個疫苗，亦都可以咁唔好彩一個嘅病毒，佢一落到去嗰個打完兩針嘅人嘅身體咧，佢都會繼續可以做到一個嘅抗體去中和呢個病毒。咁即係話頭嗰兩針都係有效啦，係咪？咁最近亦都有一個嘅研究咧，喺呢個《自然》呢個科學雜誌嗰度係刊登咗嘅，話俾我哋聽，其實打完兩針嘅 mRNA 嘅疫苗之後咧，嗰、那個人裡面嗰啲嘅免疫細胞係有記憶，係可以記住再如果再從即係再試過會接觸到呢個 S 蛋白嘅話咧，佢會。就會出嚟去攻擊呢個嘅揸住個 S 蛋白嘅嘢啦，咁譬如嗰個嘅病毒咁嘅樣。 好啊，唔该晒刘泽星教授啊，多谢你。 多谢刘教授。 好啊，多谢你。刘泽 星教授咧就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召集人嚟噶。咁各位听众，大家打针嚟咧，咁而对于而家嗰个嘅接种率嘅情况啦、预约嘅情况啦吓，同埋即系长者嘅接种问题，大家点睇咧？都可以欢迎打嚟1872311噶。嗱，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卢女士喺度吓，卢女士你好， 你好， 系请讲啊。 我好開心㗎，如果係能夠呢有即日 walk in 去打針嘅話呢。 點解呢？ 因为我由第一日开始我就想打㗎啦，但係到今日我都未打。 点解呢？ 我70岁㗎啦。咁、我有我忙碌啦。我冇病冇痛嘅。咁平以往呢正常嘅日子呢唔係疫情期间呢、我就去长者中心每日都去㗎啦。咁、唔去长者中心我根本冇乜同好少同其他人接触。咁但係为咗社会为咗自己好呢，我係由第一日开始我已经上打针㗎啦。 咁点解你唔 去囉， 就考虑咩而家 我就係唔鍾意做嗰个 booking 㗎。 哦，即係预先登记嗰个你觉得太麻烦。 唔係好麻烦，而係唔就到我啊。 哦。 我鍾意係我今日心情好状态好天气好我就今日去。 哦。 就係、是、咁简单。 所以你好赞成係即时可以係 walk in 入去。 是啦， OK， 好， 我想很多长者都好似我咁样嘅谂法嘅、 明白。 好啊，吓，唔该晒啊，卢女士啊，多谢你吓、啊。不过就大家预约嘅时候咧，咁其实嗰个网上嘅预约表格咧吓，咁、都会问好多嘢噶，即系譬如你系咪知道呢、這个疫苗所带嚟即系有咩可能嘅副作用啦 吓、 或者即系一啲好多嘅声明咧、要你去到同意去到 tick 翻嗰啲嘅格仔嘅咁。咁变咗咧，其实嗰个嘅登记嘅过程咧，都系一个 有少少繁复啊。 声明啦，即系可能。是俾啲資料你睇，同埋即係作出一個聲明嘅一個過程嚟嘅嚇，咁同埋即係始終啦，即係亦都好多嘅疫苗咧，咁可能都係要涉及一啲嘅稀釋啊嚇，同埋即係解凍嘅程序啦，咁、所以咧都可能咧，即係呢個亦都係關乎到咧，即係有啲嘅疫苗咧係需要大家預約咧先至可以打得啦。 冇錯。 咁好啦，咁嚟緊啊，即係嗰个嘅疫苗接种嘅预约嘅情况系点呢？咁同埋如果即係而家局长都话啊，都审视緊嚟緊九月尾之后呢啲嘅社区接种中心仲系咪继续落去呢？咁都可以呢就系继续去睇啦。咁咁、各位点样睇呢个情况呢？咁我哋嘅电话系 1872311， 欢迎大家都打电话嚟同我哋呢就一起傾下。咁关位我哋不如都搵一位呢就系有营运呢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嘅承办商一起傾下啦，好嘛。 好啊。 咁电话旁边呢就有康健国际医疗集团嘅营运总监梁国玲啊。梁国玲你好。 大家好。 系。咁见到近排嗰、那个接种数字呢都系都创过几次新高啦。咁而家都系最新嘅每日接种剂次就50000多宗啊一日。咁你哋嘅营运嘅中心又点啊，系咪都好踊跃咁去嚟到接种啊？ 咁就多謝個社會而家係接受到疫苗呢樣嘢係有效啦。我哋嘅中心呢喺7月裏面呢就嗰個預約情況都相當理想嘅。好多日子都係過咗90%，有啲日子尤其啲週末呢係真係滿曬我哋啲位嘅。 咁不如都簡介返啦，你哋係營運幾多中心同埋打邊隻疫苗㗎？ 每個人都係個中心嘅啫，咁就我哋就喺將軍澳嗰度咧，就將軍澳體育館嗰度營運一個疫苗中心。 係， 咁我哋嘅中心就打伏必泰嘅。 OK， 繼續啦。 咁都其實最初嘅時候咧，如果睇翻個歷史咧，我哋打咗2個月嘅科興，跟住轉翻打伏必泰嘅。 係， 咁 科興嘅時候多定而家多咧？ 科興啊， 打科興係。 科興嘅時候呢就我哋經歷咗啱啱嗰輪呢就見到有啲負面新聞出嚟嘅時候，咁嗰輪都幾辛苦㗎。咁就跟住轉伏必泰啦，社會亦都係慢慢接受程度多啦。咁而家呢我哋就嗰、那個中心每日我哋其實可以做到接近3000個人次嘅打針㗎。咁而家我哋都好接近飽和㗎。 咁你而家局長都係研究緊，即係九月尾之後仲係咪繼續營運呢啲嘅社區接種中心啦？你嘅立場係點啊？ 社會只要要嘅嘢，我哋嘅公司就會提供呢個服務。咁政府就亦都係代表個社會去揾多啲人翻嚟做嘢啫。只要有呢個需求，我哋就一定會出力噶啦。 是好啊，嗱，梁国玲啊，由于我哋都就快听呢个7:30新闻啦，咁不如听完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啦。 好啊， 好啊，咁我哋倾紧嘅就系一位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嘅营运商啦吓。咁大家如果对于疫苗接种嘅问题有咩意见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自由风咧一齐倾下噶。转头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若兰报道新闻。消息话，一名住喺上环士丹顿街嘅男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佢今个月4-18曾经到美国洛杉矶工作，离港同回港前检测均呈阴性，抵港后检测呈阳性。据了解，男子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冇病征 ，CT 值较低，病毒量较高。估计在美国当地受感染的机会较大，据悉他居住的大厦和工作地点等将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医管局星期五开始进一步扩展特别探访安排，由现在的22间医院增加到26间。病人家属必须经由病房职员预约探访登记，有关职员将在未来几日致电联络家属，无需自行联络医院。病房会根据实际运作安排家属每星期探访1-2次，进行一次探访的家属需持有72小时内有效的阴性核酸检测结果证明。假如家属定期探访，就可以每星期进行检测。已完成接种两剂疫苗不少于14日的探访人士，可获豁免病毒检测。发言人提醒探访人士可以在探访前24小时内，透过医管局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内的医院探访二维码，预先填写健康申报表。一名男子在屯门青松观路政府宿舍高处堕下，其后死亡。据了解，死者是一名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务人员，平日负责少年警讯工作。事发时他正在露台打理园艺。警方早上约10:30接报，救援人员到场将男子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消息说，警方福利部门会跟进事件，协助家属处理身后事。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开会讨论立法会换届选举宣传计划，有议员建议重点宣传爱国者治港原则。当局说同意要加强宣传，会同香港电台或选举事务处在宣传中补充这个重要信息。选举事务处总选举事务主任翁应辉说，目前资格审查委员会正是审视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资格，反映资审委重视当然委员的身份，特别是爱国者治港原则下要反复核实资料，不能够太仓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62公里。在晚上7:00，热带风暴查帕卡袭击香港之西南约19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缓慢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与查帕卡相关的烈风范围相对较细，除非查帕卡显著增强或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否则本港普遍吹烈风的机会不大，晚间需要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不大。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晚间维持一段时间，市民明早外出前请留意最新天气报告。查帕卡的路径和强度变化仍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和发展。与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晚和明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在过一个小时，昂坪、大老山、华南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2、62和5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4、78和60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28度。展望星期三有骤雨、狂风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世界花园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系抵消散。咁而家狮隧去沙田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咁但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交通仍然都系非常挤塞。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就近蒲岗村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龙尾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红棉路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分物街。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的交通繁忙，咁而家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德宝花园。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现在近大涌道回旋处一段交通非常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丽景。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的，咁提提大家一啲强风措施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同埋主桥分别都有强风措施。咁而家主桥快慢线嘅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来回方向嘅中线咧都系暂时封闭。而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咧，亦都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就热烈讨论紧关于修订防贿条例第三条同埋第八条适用于行政长官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如果佢系受到一啲本地嘅法律过度咁喺公众问责受到限制咧，就会直接影响到佢嗰个宪制嘅功能。但不是等于他没网管，因为他是中央官员来的，大家都知道中央怎样管中央官员那一套监察。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讲紧嘅就系咧系呢个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啦吓，咁啊，寻日咧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都估计咧就系去到九月底就可以达到咧第一剂疫苗接种率去到达至70%嘅呢个目标啦吓，咁、大家点睇咧？欢迎都打嚟1872311，同我哋咧自由风，自由风一齐倾下。新闻之前咧就同一个营运紧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嘅承办商倾紧啦，咁就系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啊，请翻佢出嚟先。梁国玲你好， 你好， 系系嗱，局长寻日咧都有讲其他嘅一啲建议嘅吓，譬如话咧就系、考虑紧俾长者咧就系喺一啲嘅疫苗接种中心非繁忙时段，就即日筹嘅方式，就冇预约嘅情况之下都可以入嚟打针。你赞唔赞成呢个安排啊？ 我哋系乐意尝试。乜嘢方法，尤其帮到长者都系最理想嘅。 系。 咁但系一如所有嘢咧，都有啲但系嘅。就我哋都系建议咧，长者揾屋企人咧去预约咗先。嗱，我就轻松啲谂，就当去茶楼饮茶啦。长者都中意饮茶嘅。咁如果佢有预约到， 咁啊，我呢、這个走廊领班咧，一定搵个位俾佢。 嗯。 但系如果我佢冇预约咧，就视乎当日，譬如佢真系好多人一齐嚟咗，咁我真系要搵个位俾佢，我都要时间噶啦嘛。 冇错。 咁所以就尤其咁啊，嗱，其实长者咧就我哋香港嗰两剂疫苗咧，大家睇翻国际数据咧，都系有效嘅。咁你拣咗一只之后，如果你话诶、哎、要换个第二只打咧，就唔开心噶啦嘛。 嗯。 咁就有个期待管理问题啫。咁我哋就希望长者真係佢揀咗心意嘅疫苗真係俾到佢。咁我到时先至话今日唔好得啊，听日先啊，或者打边隻啊咁。咁我哋就唔想啦。 嗯。 咁所以我哋都係好鼓励亲子啦，即係长者亲埋自己啲细路仔啦。 嗯。 咁啊无论仔定孙啦，咁啊帮佢 book 一 book。 预约都好啲啊。 係啦。咁但係我哋会话我哋乐意去尝试所有可以有嘅方法。嚟到帮尤其长者， 嗯， 咁所以就算又冇预约去试，我哋一定做。 系， 我哋头先都讲咧，即系其实喺网上预约嗰个过程咧，其实会有好多疫苗相关嘅资讯俾系预约者去到睇啦。咁同埋有好多声明要填嘅，即系譬如话都了解到咧疫苗带嚟嘅即系可能出现嘅副作用啊等等，都要 tick 翻嗰个声明嘅咁。咁如果长者可以即系即日咁去到社区中心，咁就系话要打，咁就可以攞即日筹嘅话。担唔担心？其实有啲即系市民啊期望嚟到即系一定有得打啦。咁如果真系发现现场发觉哦唔好得打咧，就可能真系有啲即系期望落差啦。咁同埋可能系出现咗一啲即系未必深思熟虑就走嚟打嘅一个情况，担唔担心？ 嗱，你个谂法咧系好为佢哋着想嘅，咁我都系好欢迎噶。咁其实喺屋企里边能够睇过晒嗰啲资料咧。有時間去思考咧，係最理想嘅。咁、如果佢嚟到嘅時候就即刻即問即答咧，嗱講真咧，我哋要信下我哋啲長者嘅。我都係長者㗎啦，我都過咗六十。佢哋一定有問過人嘅。咁嚟到嘅時候咧，好多時佢哋都係跟翻嗰個流程嘅啫。咁我估計咧，就呢啲係普通文職人員咧，都能夠幫佢哋陪住佢哋做到嘅。咁就唔係我哋即真係好技術性嘅醫護啊打針嘅考慮嚟嘅，我就唔擔心。咁啊，當然人手一定要加噶啦。但係我亦都相信政府會從善如流咁去做呢件事。好係嗰句，如果屋企裏面個孫陪住佢，或者個仔陪住佢，我諗會更加 最好啦。 冇錯。 梁国玲仲有一个问题，咁就係近排有一个个案大家报道咗出嚟呢，咁就係有位喺香港住嘅新加坡男子呢，咁就喺新加坡打咗两针莫德纳，又嚟香港呢打两针伏必泰。咁头先我哋都访问咗专家啦，咁其实都虽然呢仲係专家研究緊即係打超过两针嘅效用同埋可能出现嘅问题等等啦。咁但係即係都要即係仍然係未一个获得即係所有专家都认可嘅一个做法。咁聂德权局长呢寻日都讲啦，咁就话其实都会问呢係佢哋之前有冇接种过其他疫苗嘅。咁想问下其实接种中心个运作啦，即係你哋会唔会喺现场再问啲接种者啊有冇喺其他地区都接种过疫苗先至俾佢打，有冇咁㗎？ 我哋原本就唔预人哋会咁做嘅。我见到个新闻，我都觉得啊，乜佢咁样做咧？ 系咯， 咁我个角度就多啲咧。嗱，我体谅佢有解释嘅。我喺报道度，我知道佢谂嘅乜嘢嘅。咁佢又唔系话有啲咩离经叛道嘅。 系， 咁又唔系真系有啲咩危险嘅，我又唔好担心。咁但系咧，就我就比较傻啲咧，就由呢、這个世界上面疫苗供应个角度出发咧。就。在外国真的一针难求的。 冇错。 咁所以呢就我都呼吁呢所有人如果在外国打咗针呢咁就佢容易啲即係只要我哋啲文件上方便到佢咁其实佢想去边度玩啊飲酒啊见朋友呢其实我哋一定有办法唔使用嗰两针就可以做到嘅。在外国这个等于一条人命来的了。 没错 ,OK。 所以我都是呼吁我们的市民呢就为多些人设想的。 对。 但是我又不会说他做什么有什么夸张我们要去批评啦。我们都会鼓励我们疫苗中心的同事这方面要留意的。因为越来越多人在外国 都翻出嚟。咁我都有屋企人喺外國噶嘛，所以即係呢啲咧，一來我靠大家個公德心啦，二來我哋都你講得啱，我哋都要留心嘅。 明白。好啊，唔該曬梁國玲，多謝你嚇。梁國玲咧就係營運一個社區接種疫苗中心嘅一個承辦商嚟嘅嚇。不如我哋都爭取時間聽聽聽眾電話啦，關偉嚇。 好。 電話旁邊有聽眾方女士喺度嚇，方女士你好。 系主持你好， 请讲啊，唔好意思你等啊，请讲。 系啊，都等咗好耐，系好想接咗入嚟。咁其实咧，我有两个问题咧，都想藉此呢个机会咧，都借你嘅节目反映一下嘅。咁其实当初咧，我都谂住打伏必泰。咁后来因为呢个登记过程咧，实在令到人哋咧好知，即系好繁复，觉得佢即系又要好似而家嗰个消费券咁一样啦，又整啲咩公仔，有人搭嚟搭去都唔啱，咁跟住咧就弹咗我几次，咁搞到就冇心机再去搞呢样嘢，咁我就去咗打科兴，咁其实就冇问题嘅，吓、即系两剂疫苗我都可接受嘅、但系点解你哋喺呢个登记过程里面要搞埋啲咁嘅嘢咧？咁我哋係即係一心一意嚟接種疫苗，係希望大家都好噶嘛。咁但係你哋就變咗好似同消費券一樣咁麻煩啦，就要人哋搭呢條柱啊，嗰個咩電燈有咩消防喉。 第二個問題咧， 打疫苗噶嘛，係咯。咁第二個疫苗咧，希望啊係啦。第二個問題咧，我就想講一講就關於一啲譬如做保安嘅，或者係做一啲前線，又成日保安比較緊要啲啦，因為有大堂啦，同埋嚟講有商場嗰啲啦。咁我發覺佢哋就好多都冇打呢啲疫苗，咁但係就即係我覺得喺一個社區裏面，你都要盡翻個責任，而唔係話你想。即係唔想打，又話怕自己會點樣點樣。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保護嘅作用咯。 冇錯， 係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即係剛才你哋都講啊嚇，咁就話關於嗰啲過咗五十以上嗰啲，即係比較中年嘅一群咧，咁佢哋好多都係自己究竟應唔應該即係要去打？佢真係問人哋有一個朋友，佢就話我仔都叫我唔好打住。跟住我聽完之後嚇。你出咗嚟做嘢喎、大佬你點能夠唔打啊？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呢個係要你哋節目啊，或者係一啲呢啲咁嘅早上同埋下晝呢啲節目咧， 多啲討論 下，做宣傳咯。 OK， 好多謝曬阿方女士嚇， 多謝。 關偉有冇咩總結啊？ 其實就係、是、我都係鼓勵多啲人去打針啦。我自己個人咧就係、是、開始打針，第二日我就去打第一針噶啦，已經。 OK， 好啊。 所以而家打曬兩針啊都。 好，咁我哋嚟都唞一唞先，翻嚟讲讲咧关于东京奥运嘅消息吓、 太极第一式，抱虎归山； 太极第二式，野马分鬃； 太极第三式，留住我吧；太极第四式 ，Rainbow After Rain。 英文嚟嘅， 啱啊，太极啊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吉， 仲有我哋太极手下留情， 可以吗？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黄淑仪， 一生何求。 唉，听紧收音机嘅你，又觉得做人为啲咩呢？今晚不如听下一班哲学家又会点样探讨呢个问题？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哲学关我事》。 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四十八分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埋关伟喺度吓。 系 嗱，关伟啊，星期五咧就系东京奥运开幕嘅日子啦噃。 系啊，好多人都期望紧。 系啊，咁所以咧就见到咧就系各地嘅运动员咧，咁都系陆续系前往系日本东京啦吓。咁其实都见到咧就已经有好几队嘅港队嘅成员咧已经过咗东京噶啦吓。咁就有啲就入住呢个东京澄海区嘅奥运村啦。不过最近有一个消息咧就都几令人担心嘅，咁就系东奥嘅主办单位咧都通报咗，就话有入住奥运村。兩個嚟自海外嘅運動員嘅新冠病毒檢測咧呈陽性啊，咁就係選手村裏面咧第一次有選手確診，咁就基於私隱嘅原因咧就冇公布到姓名同埋國籍啦咁，咁而另外咧亦都有係選手村上個禮拜六公布嘅第一宗嘅確診者咧，亦都同尋日確診嘅兩名嘅選手係屬於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比賽項目嘅，咁而另外咧南非方面咧亦都證實咗咧係抵達東京嘅國家。 加足球队咧，有三个人系确诊啊，包括两名球员啦，同埋一名咧就系影片分析师嚟嘅咁。咁出現咗呢啲確診個案，其實都會唔會影響到即係一啲選手村入面嘅運動員嘅一啲防疫措施同埋即係準備嘅狀況呢？係 啦，咁其實香港嗰啲我哋嗰啲體育代表都去咗㗎啦，咁就我留意到佢哋有啲報道都就係佢哋都好小心謹慎咁，好似例如一啲去啲餐廳食飯都要揀啲時間，希望唔好太多人聚集埋一齊 啊。不如我哋都問一問咧，就即係遠赴咗東京嘅一啲代表隊嘅人士嚟一齊傾下啦嚇。咁啊，電話旁邊咧有香港乒乓球隊嘅總教練陳光華，陳光華你好， 係你好， 你都去咗東京選手村噶啦，係咪啊？ 冇錯，冇錯。 咁聽到呢啲其他國家確診嘅消息咧，你哋擔唔擔心啊？ 我哋都唔覺得意外嘅，咁大棚人嚟之前，我哋都有心理準備噶啦。咁、今日我哋聽聞仲增加咗啲添，比你頭先講嗰幾個添嚇。咁、我哋都係自我防啲嘅啫。我哋都有呢個心理準備嘅。 其实你哋有冇话，即系收到呢啲消息之后，有冇再加强一啲防疫嘅措施咧？ 当然有啦，咁、你头先都讲到都几好啊，话我哋啲食饭时间啦，尽量就拣啲唔好咁多人噶啦，咁啊啲巴士亦都系啦，我哋尽量都系坐开啲啦、如果系条件允许嘅话，当然有啲唔允许嘅。但我哋而家乒乓波嚟讲咧，就暂时都 OK 嘅，啲巴士都系唔系 full 嘅，都系得翻三成人到，咁可以坐得开啲。咁当然佢嗰个准备功夫防疫措施做得就系好嘅，表面上任何地方出入口咧，佢嗰啲消毒啊样嘢都佢都有人提醒你嘅啊，咁就。其实表面咁睇落去佢就做得唔错嘅，当然你话佢点样去感染到，我谂好似你搭巴士啊嗰啲就无可避免啦，人多啦，系咪？餐厅嗰度亦都系无可避免啦，咁我哋自己执生啦。 点样叫做即系避开啲高峰时间食饭咧？即系其实系咪选手村有啲即系指定嘅食饭时间，定系点样嘅咧？你哋点样去避开啲高峰吓？ 冇噶冇噶，咁好似而家咁，我哋都系谂住九点零钟先过去啦。佢任何時間都可以俾你食嘅，咁佢亦都分開兩層嘅，有啲 counter 你睇到，佢每一個位置佢都隔開曬、其實就咁有啲 counter 人多，counter 人少，咁我哋咪去等一等咯，無謂去排隊去逼啦咁啦。 咁我哋乒乓波呢個代表團係咪全部啲代表都打曬針嘅？ 打曬 啊！ 係冇錯。 咁你知道其他嗰啲香港運動員嘅情況係點啊？ 據我所知，佢哋針就肯定打曬㗎啦。咁就有啲隊，我聽聞咧，佢啲巴士就比較逼啲，呢度係令人擔憂。亦都有同團部，我哋都有即係投訴咗，即係希望唔好安排得咁逼啦啲車啊。 或者有啲聽眾未必明白嗰個巴士係啲咩嚟嘅，不如你都解釋下嗰啲巴士唔係講緊市內交通係嘛？係講第 當然唔係啦，嗰啲shuttle巴士嚟嘅，係奧運村去個比賽場館去訓練場館嗰啲啊，專門載運動員去嘅。 明白。 應該希望佢哋限啲人數，唔好坐到滿先開咁啦。 咁嗰啲巴士係點嘅？即係譬如一架有幾多座位？咁係限人數係限成點嘅咧？ 冇錯，有佢好大嘅嗰啲成四十幾座嘅巴士嚟嘅。咁你話佢有定時嘅班次嘅。咁就有啲項目，如果你人多嗰啲，你話籃球、足球嗰啲人多啲，我諗可能佢無可避免，佢咪會有多啲人咯。咁當然我哋都有反映情況，想咁樣安排密啲嘅，咁咪會好啲 係。咁有冇話即係個巴士頭先你話有冇限人數嘅？ 佢就我哋乒乓波呢度咧，佢安排咧就好鬆嘅。佢又話冇話指定限人數。如果係就唔會有人投訴啦，一定係有啲巴士係 full 啦，坐到 咁可能即係唔同地區、唔同國家嘅選手係咪都應該隔一隔會比較好啲咧？ 唔同項目啦，係啦，冇錯。佢而家住就基本上我哋自己香港，好似乒乓波，我哋全部都住埋一個 apartment 嘅。羽毛球都住埋一個 apartment 嘅，咁都係相對嚟講係安全咗啲嘅。 係 唔會同其他國家撈埋一齊嘅。 好啊，都唔該曬陳光華啦，多謝你。 好，陈江华咧就系、是、香港乒乓球队嘅总教练嚟噶啦。咁、 嗯、 其实咧就系、是、去日本参赛嘅选手咧、 嗯， 都唔系话全部都住晒喺东京澄海呢个嘅奥运选手村噶吓，因为其实咧有唔同项目咧，可能喺唔同嘅地区啦吓，唔、 啊、 同嘅县咧去到比赛，咁佢哋嘅选手村都会唔同噶。咁、 嗯、 诶，譬如话滑浪风帆咁啊，滑浪风帆咧就喺神奈川县啊，咁嗰度系举行噶。咁会唔会话都嗰边虽然系选手村唔同啦，咁但系会唔会都有第二啲嘅一啲状况咧？因为可能听到即系东京有选手村都出现咗确诊个案，可能都佢哋嗰边系咪都需要去到即系关注一下咧吓？咁、嗯、我哋就请嚟另一位代表啦，咁就系香港滑浪风帆队嘅总教练啊，系陈敬贤啊，陈敬贤你好， 系主持各位 好，你好，系你哋喺神奈川县系咪啊？ 系啊，我哋喺神奈川县嘅江之岛嘅地方。 系，咁都有自己一个选手村咁嘅系嘛？ 系啦，其实今次嘅选手村咧就分咗几个嘅，咁、 嗯、 因为咧我哋嘅选手村咧就大概系喺个比赛场地大概10公里范围啦，咁、嗯、啊坐啲shuttle bus 咧就大概30分钟到啦，咁、 嗯、 原先咧就得一个选手村嘅啫，但系因为咧又限咗人数啦，咁所以就每間酒店咧，就同一時間會有另外3間酒店同一時間都被變成呢個選手村嘅。咁、 嗯、 所以其實有4間酒店咧，就變成選手村啦。 係。 咁所以可以話，我到而家有啲隊伍咧，其實都喺比賽場地見過佢，但其實咧就喺個村裏邊其實見唔到嘅、 哦。 可以話其實嗰個村就係一間酒店咯。 係。 系咁听到即系东京有确诊嘅个案啦，你哋其实神奈川嗰边嘅防疫措施又系点噶？ 其实佢嘅防疫措施同另外一种教练差唔讲系差唔多啦。咁、都算系合理嘅。咁佢都尽量去避免咗人群聚集啦。咁同埋我哋即系食嘢啊嘅时候都间开咗啦。咁唯一就系、是我哋搭巴士嘅时候咧，嗱、我哋嗰实际嘅数字咧，就是、每一个巴士里边咧就可以限载40人嘅。 系， 咁佢写出嚟嘅。 嗯。 咁但系咧，其实真实咧，嗰架车嗰架巴士其实个限载量其实即系坐满晒啲位都好似40几个位啫。 系。 咁所以其实咧都近乎可以坐满嘅。 即系个密度好高。 咁 嗯。 密度好高噶，其實我哋即係好似平時搭巴士冇企位咁咯。咁我哋都有反映過嘅。咁佢咧就會喺啲高即係多人搭嘅時間咧，就會加密班次啦。咁、始終我哋咧滑浪風帆隊好早到喎，咁所以咧頭幾日嘅時候咧都係比較疏落，咁所以咧都幾多人係逼住同一班車嘅。咁但係咧就而家就好好多嘅，係啊，有改善。 其实刚才我们都关注过运动员自己的，譬如是不是都打了疫苗啊，还有他们检测的情况是怎样，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呢？ 其实我们运动员都打了疫苗的了、其实今年3月中已经打了的了、所以其实运动员就不是很担心影响健康的，是但是呢一确诊呢就会被他送到隔离中心14天，又或者是、被界定为紧密接触者呢，其实都会去隔离中心，所以呢我哋賽前已經同即係我哋去東京之前，其實已經同咗運動員講，任何時間戴口罩啦，任何時間同任何人有 social distancing 啦。咁、其實就會合理啲嘅。咁高危嘅地方就係除咗搭巴士之外咧，就係食嘢咯。咁所以我哋食嘢嘅時候咧，好彩我哋嗰個村咧裏邊咧，嗰間酒店裏邊都唔係好多人嘅啫住。咁、所以咧，其實食嘅時間都唔會有高峰期嘅。咁我哋就每次都係我哋香港隊嘅隊員裏邊自己坐埋一齊，咁、去食咯。食完之後就戴翻口罩就走啦。 咁其實你哋即係譬如集訓期間啦，係咪都未必有機會接觸到其他地方嘅一啲嘅即係選手嘅咧？ 其實我哋只會接觸到滑風帆或者帆船項目嗰啲選手嘅，咁去到比賽場地咧，咁、其實我哋滑風帆咧或者帆船咧就有啲教練船啦，有啲啲比賽嗰啲艇啦，咁啊攤曬喺成個好大嘅地方嘅，咁我哋亦都有各自嘅自己嘅貨櫃啊，或者係嗰啲休息地方，都係啦，我哋晏晝咧就會喺比賽場地食啦，咁佢哋都隔得。都幾開嘅，大家個空間都唔會話太擠迫嘅，咁、所以相對上我哋咧就可能即係全部都係帆船項目，咁就即係 好似同佢哋可以安全少少咁咯。咁除非我哋帆船项目自己有问题啦，咁就大件事啦。 明白。 但系暂时就 OK， 因为我哋咧比赛咧都连续参成个礼拜，咁所以其实一开始其实。我哋而家啲運動員啊，隊伍已經到曬。 係時間關係啊，同阿陳敬賢傾到呢度先啦，多謝你嚇。 好多謝曬。 好， 陳敬賢咧就係香港華浪風帆隊嘅總教練，時間都夠啦，拜拜。